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近日，国家发改委、民航局等部门联合发布规定，对九种行为的旅客采取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措施，将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。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，四年内北京一共有11条地铁老线要开通新的延长线，还有3号线17、12号线、17号线等7条全新地铁线要投入运营。随着河西支线工程的完工，大宁调蓄水库的职责将发生变化，从单纯的应急供水增加日常供水功能，届时将重点解决丰台河西及门头沟地区的用水需求。故宫启动地下库房改造，部分地面库房将变身展厅，2020年展出藏品将由目前20000件升至80000件。近日，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市公安局对亚洲产业科技创新联盟、全国卫生人才专业技术委员会、中国老酒协会及北京老酒协会等4家非法社会组织进行了取缔。记者从三大运营商处证实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已批准联通、电信、移动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 5G 网络。在千年之末的台湾，林忆莲演唱了《铿锵玫瑰》。久违歌坛2年之后的天后林忆莲，在各界期待瞩目下，终于推出了最新的国语专辑《铿锵玫瑰》。在这张专辑当中，我们听到了不同以往的全新的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，品味。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留声机。 每个人的心中一定都保留着一首周华健的歌。周华健的音乐一直在引导着市场的潮流，尽管已经在全亚洲市场推出了近50张专辑，也已经是闻名的天王杀手了，在乐坛具有龙头的地位。然而，周华健还是对他每一次的创作都是保持着冲劲十足的动力，这是他对音乐的热情与坚持。一起来听99年周华健《有故事的人》。

日子越来越没有意义，是否知道我每天都想你，只有自己陪伴着影子，是否见面只在如梦以后，不变的距离让彼此难受，的夜还要多久把你唱个够，不要再担忧，我知道不敢让你等太久，所有天的遥远，地的沉默，海的辽阔，山的冷漠，可有改变你的心，深夜的路，思念的泪，等待的苦，岁月的酒，可有最让你容颜，那些空的承诺，甜的言语，游戏的人，虚假的情，可有动摇你的心，不管多少折磨，多久守候，对你的爱依然不变， 方向，穿越过风沙。